港共政權聲音獨家，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5。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大香港早晨，第二節咁去到8:43，因為咧雙傑要喺度教下依人推咪咧，咁啊壓一少時間咁樣，係咪咁樣？我唔知你點解 當係啦，當係啦， 係咁樣 賴咗落去佢先。 唔知我幾度搞咗好耐，即係我喺度拗痕都拗損曬咁滯。咁咧就頭先第一節唔記得講啊。咁咧我哋咧上兩個禮拜咧咪有呢個大香港夫人信箱嘅，咁就 好受歡迎咁 啊， 好似 我唔知喎，聽反應好似 OK 嘅，我唔知你問啲嘢，我答下啲嘢，咁你就。咁你又覺得好啦，咁樣咁可能答得好啦，主要係咁咁今個禮拜有冇再搞咧？咁樣，但我諗啊，應該點搞咧？不如我哋玩得再癲啲啦！你哋喺 chat room 搞啦，我唔喺 Facebook 嗰度搞啦，費事睇嚟睇去啦。咁你哋喺 chat room 講，我哋今次不如咧就有一個點播嘅環節啦。你哋決定第四節講咩好 啊？你大膽啊！我覺得你 我仲以為你話點播咧，係佢講完個歌名，跟住你要喺度唱咁。 我以為你話。是个 app 先啊，系啊，咁不如你哋点播想讲咩啦？咁样咁我就暂时心目中冇乜睇法嘅，咁就你哋自己写上嚟啦。咁我哋自己就经过提名委员会嘅筛选之后咧，就筛咗唔知系点之后，就谂下讲咩啦。咁啊咁样嘅，咁我哋得闲有提下你，咁你自己贴啲题目上嚟啦，笨咁样。我呢个就系我嘅谂法啦。咁系咪等于就讲到同讲得好咧？唔知嘅， 你咪试下咯。 系啦，咪试下。我們希望今集是越來越黐線的，我們下個禮拜都不知道玩什麼好。那就是這樣，你們點播題目了。那但第二和第三節題目我們都是準備了的，這樣那第二節是講什麼呢？這樣如果以香港電台的曾志華和車淑梅這一個如果他們的組合呢的開場白就一定是那句的，之所以呢女為悦己者容啦。 講完我都想 是 喎，系啊，淑梅姐啊，你平时中唔中意打扮啊？ 我平时都有化下妆啦，即系掹下眉嗰啲都会做嘅。点解咁讲咧？ 系啦，其实咧就系今日咧，大部分报章都有讲嘅，即系寻日新闻都有提啦。咁大部分报章咧都会报道咁。其实咩咧？其实咧，其实讲消委会，消委会咧一其实佢做过啲咩检测咧都会报嘅。咁但系又我又觉得消委会几劲嘅，都好捉到市民啊、消费者 个 系啊心态个 trend 啊。譬如之前唔系，我觉得好多都做得几好嘅。譬如佢对于手机嘅检测啊、尿袋啊。 之前有做过 MPF 啦，有做过帆布 MPF 啊，或者先嗰排兴面包机啊，做面包机啦， 之前做 儿童 啊咁样，系啊，面包机啊咁样，好多都会有。今次讲咩咧？今次就系服务嘅性行业啦，咁样服务性行业啦，咁就系黐假眼睫毛。 但系你讲黐假眼睫毛之前咧，我想问下咧，而家其实仲有几多人会睇选择噶？ 睇选择， 多唔多人知道仲有选择呢款嘢出？ 对于消委会报告嚟讲，唔系，因为我有旧同事，我老公喺消委会做，咁我都有以前都会听好多佢点样做检测啊，咁样嗰啲无谓嘢啦。咁我都觉得，唔系有时个封面几吸引嘅，即系 系啊，方力申会走出嚟同你讲面包， 系啊，方力申谷尽个肌肉喺度攞住个防水耳筒啊，陈豪攞住只玻璃杯就话啊，啲咖啡机系点嘅咧？咁样或者陈欣薇话咩啊？隆胸服务应该系点样选择啊？咁唔但系唔关事嘅，封面嗰人同里边嗰人，你 只不过影个封面啫。 系啦，有时都啊，俾个封面吸引，都想买嚟睇。你冇理由见到袁家敏露点，你买嗰个封，你都冇嘢睇啊？系咪先？你明知吓，你自己有片睇噶嘛？上网咁，但系选择要钱买嘅，咁我又有啲却步啦。 好平啫嘛，我其實我好耐冇買過，所以 你有買過嘅， 我有買過， 我又讀書嗰陣時候有買過，有必要 啊，因為你 要做報告啊， 係啊，你 搞哇，你咁賤格嘅 Jimmy，、嗯、你讀書要做報告，買本選擇，選擇就本身係一份報告嚟嘅咯喎。 咁我哋要將佢融會貫通啊，抽絲剝繭，同埋要剪貼啲資料。以前唔係用電腦㗎，我嗰個年代，即係你仲要揾本 sketchbook 黏好多資料落去啊，整到好精美咁樣，你要有好多資料裏面 support 咁啊。 我有人點播題目就係點解應該講我啦，即係話陳生唔湊女要做死啊，阿陳太唔做死陳太，我你邊有節目聽嘅大佬？我湊緊女啦，你傻嘅。咁选唔系，因为选择对于我嚟讲嘅，啊买一份报告翻嚟，咁里面就睇咩、嗯？就睇一堆 tick 同埋交叉咯，睇到啊防水交叉， 同埋 Olay 好用啲定系 SK2 好用啲啊嘛？ 唔知啊，唔系我 系但系其实因为我系经常睇嘅选择嗰啲， 你就系睇 Olay 好用啲定 SK2 好用啲啊？ 梗系好紧要， 咁边个好用啲啊？ Olay 价性比， 你系性价比，你系你买嚟真系货，你想买嗰个物品啊嘛？ 系啊系啊， 咁、啊、但系你都会睇下嗰期讲。咩你先買噶嘛？ 啊，係啊，揭下先咯。 係咯，即係你唔會無端端見到有個腹肌板咁樣，有塊藍色嘅腹肌扭扭板，你就會買啊！等我睇下我點樣練腹肌邊。 唔係啊，佢嗰啲減肥板咧，選擇出咗個報告咧，話係冇用噶。即係減， 我知啊， 歐蟬嗰啲版啊嘛，係咯，咁所以 歐蟬唔係歐蟬嗰條腰帶啊嘛， 震震版噶嘛，哦、有嗰個好似我唔識點樣講， 即係有塊草喺上面，跟住踩喺上面， 係啦，跟住 白板 就會震你嘅， 跟住白板自己震，咁你就喺上面企喺度，唔使做任何動作嘅。 你首先答聲先，你諗下你兩個講嘅係咪同一塊板先？ 係啊，係啊 ，OK， 嗰塊板企上去嘅， 係啊，嗰塊板就、哦 okay、有塊板喺地下，你企上去乜都唔使做，佢塊板自己會震嘅，然之後佢震咧，佢嗰個講法就話咧會震走你啲脂肪，大概係。 你唔覺得所有減肥用品都係咁嘅咩？冇汗，唔使喐，企喺度，俾錢就瘦啦。好似你本身係食錢嘅，跟住你唔食錢，跟住你就瘦咗。好似就係咁樣嘅呢、這個世界。黐線啦，減肥從來都要出汗嘅啦，唔使出汗，你減肥最尾你咪係肥翻咁樣。雖然出汗，你都係肥翻。你睇我就知啦。咁今次講咩咧？咁今次嗰個報告咧，就較為多人留意咧，就係又係車淑梅咁講，即係呢個靈魂之窗啦咁樣。咁就关于假眼睫毛呢样嘢， 直眼睫毛 即系直假眼睫毛啦，咁样。咁有时我唔系唔知啦，即系男人我好多时唔知啦，就系首先就系女人对于化妆，咁化妆梗系又系车淑梅咁讲，梗系发灵魂之窗啦，咁样。灵魂之窗呢样嘢好犀利嘅，即系女人对于 睇到嘢嘅， 对于。 唔死應 佢 對我想應我都係收返你對於化妝你對於眼啊眼嘅化妝嗰個力量呢女性呢對於眼嘅化妝力量係由於成吉思汗開拓版圖你原本係得個咁細鬥士咁細你就左邊畫隻角裏面又畫隻角上面黐汁魚翅咁嘅嘢喺度下面又畫個 smoky eyes 上面再畫多條假嘅眼線同埋假嘅雙眼皮再夾個假眼睫毛跟住兩邊嘅角再拉遠啲拉到鼻梁中間咁滯對眼就打幾倍㗎喎 即係好似嗰啲好多時好鍾意做嗰啲咁嘅化一邊化妝一邊就抹咗你個妝嗰啲比較呢 係呀嗰 個差三倍㗎嘛 嗰個眼線嗰隻角呢延伸到呢你就嚟喺你喺 佢背脊都見到 係呀你見到背脊都見到個眼線喺度㗎喎好大㗎喎去到 Emma 你係咪咁嘅呢 我唔係其實呢要講返直眼睫毛係點樣出現嘅先咁因為你化妝呢我唔知呀、啊、有好多男聽眾可能唔知啦因為你搽完眼影啊，即系我唔搽啦。咁但系你搽完嗰啲牛眼泪咧之后，你就 即系大快活， 大快活嗰啲， 大快 卖 早餐嗰 啲 啊嘛， 嗰啲 系啦。咁搽完之后咧，你就会再画条眼线。咁你画完条眼线咧，咁就会夹下啲眼一毛咁，跟住之后就搽 mascara。咁但系 mascara 系一样好难洗走嘅嘢嚟嘅，同埋你捽得多咧，其实会甩晒啲眼一毛嘅。 眼 mascara 睫毛液啊， 睫毛液 系啦。 sorry， 我唔识啦，即系。女性化妆，我想问眼一毛和眼睫毛不同一样嘢， 同一样嘢。 OK， 因为我 冇多一执毛出嚟嘅。 系、哦、啊，系 啊， 啊，因为譬如咁，我细个唔需要，即我连眼眉毛和眼睫毛我都未分到啦。 我 细个 大个 系啊，我先知啦咁样。原来系同一样，因为我细个我连眯埋眼同匿埋眼同合埋眼同埋眯埋眼我都未识分噶嘛。原来同一样嘢嚟嘅咁 样。系啦。 咁你即系话 咁，所以咧就发展咗啦，咁就。之后咧就有黐假眼睫毛。 黐假眼睫毛，即係成排頭先你講嗰個。 咁可以代替咗啲咩咧？ 代替咗你就唔使搽咁多 mascara， 同埋因為本身有啲人好短眼陰毛嘅、眼睫毛噶嘛，咁嘅時候咧，咁佢哋就要搽好多 mascara， 都唔大塊嘅，即係唔會好多嘅。 搽咗 mascara 會大塊咗嘅。 會，因為佢會幫你撐起同埋整長， 同埋一啲啲嘅，有啲係增長嘅，有啲。 你唔用 點樣增長法？ 用 hair shampoo。 你去參考下啲產品啦，我都有少少認識嘅，都叫做。 即係你原本就係搽咗藍色嗰瓶嘢。再畫條黑色線，再懟懟啲睫毛，整到啲眼一毛翹起咗，跟住而家就唔 咁就有個、有個印象就你會你覺得啊隻眼係大隻咗嘅咁樣，咁但係因為你整呢個咧就會成日要整就好麻煩，咁跟住咧咁所以佢哋就去黐假眼一毛，即係啲日本妹好興成大排魚刺咁樣黐入 濱崎步啊嘛， 濱崎步咁樣係啦，咁跟住咧再過咗之後 係咪黐眼一毛就唔使都 要嘅，咁但係就可以將一啲天生有 defect 嘅眼就變得靚啲，用 artificial 嘅方法 咩 defect 啊？ defect 系咩啊？ 有嗰啲叫做咩？总之有唔完善同埋唔完美嘅地方啦。 即系丑啦，讲英文。 我谂住避咗啲咁 negative 嘅字啊嘛，话晒朝头早节目。 我都系讲英文啦。Ugly 跟住咧，再发展落去咧，因为就觉得嗰个太假啊，那个感觉即系黐如黐就太假，咁所以就开始咗有直眼睫毛嘅出现啦。 直眼睫毛就真啲嘅。 直眼睫毛，因为佢系逐条逐条毛咁样黐落你只眼上面啲眼阴， 即系唔会出现咗成排啦，亦都唔会出现咗间唔中咧侧边弹起咗一忽，好似翘起一个角咁样嗰个状况。 即系直发同埋戴假发嘅分别啦，系咪？ 系啦， 系啊！即系我之前见过啲黐假眼睫毛咧，佢黐到上面有两即系上面嗰个眼睑。嗰度有兩排眼睫毛喺度啊，好啊，恐怖！ 咪就係之前嘅所謂嘅 MK 妹啦。 咁所以就有啲直眼睫毛咁樣，就直頭薄落去，好似薄髮咁樣薄落去啲眼一毛嗰處。 冇錯啦。就是这样啦，咁但係點解消委會會出呢個報告呢？咁就其實呢係講緊而家有好多一啲叫做美容院啦，咁佢哋嘅服務承諾啦，咁又係好似之前可能嗰啲激光去班啊，一攞攞啦，咁其實因為每次消委會做選擇咧，其實都會有一兩樣咧係關於女性嘅美容或者護膚嘅資料嘅，咁今次咧咁佢就走咗去講直眼睫毛，咁但係因為直眼睫毛一多嘅嘢咧，咁就大陸就會出老翻嘅，咁所以咧咁我唔知啦，咁但係因為唔係個個人都受得嘅，會有人會有敏感啦，或者會做得唔好嘅話，其實係會傷害隻眼嘅。 即係嗱，即係咁講啦，我即係識條鐵啦。即係假眼睫毛就唔會自己植啦，但係黐假眼睫毛自己黐啦。 黐假 眼睫毛咧，你就要自己去一個地方去植啦。 係啦， 植嘅意思就係逐條分低。 係分低。 你真係講得好 detail， 分低俾錢。 係啦。 係跟住講下天氣好唔好，跟住就植嗰啲眼睫毛入去啦，逐條咁樣黐。通常要黐幾耐啊？咁樣植落去？ 黐啊！黐我諗要瞓喺度俾佢搞個零兩個鐘啦，因為佢黐咧，其實佢係有80條獨立嘅毛毛黐落去你啲眼度，咁佢就係逐條毛毛咁樣同你收錢，或者佢係 逐條收錢啊？ 即係佢會話俾你聽，嗱，你今次黐咧當1500咁樣啦，佢就包你100條毛毛嘅，咁佢就要黐曬嗰100條毛毛。 一百條分兩隻眼定一隻眼啊？ 一隻眼， 一隻眼100條毛毛1500，兩隻3000。 唔係1500一邊100隻，咁就係1500黐200條， 黐100隻添啊！ 黐200條毛毛啊！ 哦，1500黐200條毛毛， 1500就搞掂曬兩隻眼啦。 淨係黐上面定上下都黐噶？ 淨係黐上面嘅， 下邊唔黐嘅。 下邊唔黐嘅。 OK， 黐幾耐噶？ 如果你本身自己好少眼一毛咁點算啊？ 嗰啲就黐唔到嘅。 嗰啲就黐唔到，即係你本身冇啊，黐唔到嘅， 係啦，因為佢唔係黐落你隻眼度，佢係黐落你眼一毛上面嘅。 哦，咁即係如果你原本一條眼一毛都冇，咁就冇得搞。 咁就冇噶啦，咁你就唯有秃。 咁 R I P 啊！ 你頭先問咩啊？ 唔係黐幾耐，即係個 嗰個 duration， 咁即係要睇啦。咁其實今次選擇嗰個報告入面咧，都有講過話，就係點解會咁容易發炎咧？就同呢一個保養嘅係有關係嘅，因為你黐咗啲眼一毛，咁佢係用膠水黐噶嘛，咁佢美容師就会同你讲，你洗面嗰阵时候你就唔好捽眼啦。 哦， 咁所以咧，其實今次消委會嗰個報告咧，講咗最大嗰、那個，即係要自己要考慮清楚嗰個成因，即係用唔用呢個服務個原因，就係因為你好容易引起清潔得唔好啦，咁可能你會污漬或者會發炎。 哦，因為你如果你用水洗，佢就會捽走啲膠水啊，捽走啲毛毛嗰啲， 係 咁啊唔使得，咁啊變咗啲污糟嘢越積越勁。 冇錯啦。 咁你捽眼屎點算啊？ 咁嘅咩？ 佢係咁即係佢今次我擔心，因為一來膠水有機會引致你個眼發炎啦。如果佢黐嗰個位黐得唔好，佢啲毛毛尾咧會刮到你個眼角膜，咁就有機會刮花你個眼角膜啦。 即係條毛毛嗰啲懟得入得滯， 懟得入得滯， 刮到眼，變咗你每次開合個眼都會刮到入邊咁樣。 即係而家消委會佢主要去指控呢一個直間睫毛嘅問題係出於邊度咧？ 出於其實佢有兩樣嘅，咁一個咧就係美容院嘅服務承諾啦，即係又係 deliver 唔到，或者你買半年套票包200條，點知淨係抽黐100條嘅，即係服務承諾唔兑現呢一樣嘢。 我想問你，直完之後你點樣可以數翻？你係咪真係黐？ 佢數咗俾你先㗎。 我覺得呢個過程有好笑， 好似 好似鐵兜執馬咁樣，車仔面 係啊，佢真係執完100條俾你，跟住你望咗咁樣，跟住你先至開始眯， 跟住佢就你眯埋眼啦。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我點解問啊？ 嗱，好有信心 睇到啦，呢度有100條，你俾咗錢啦，眯埋眼啦，黐線啊！好啦，唔好理啦，我當咁而家第一件個指控就係黐唔足貨嘅， 黐唔足貨啦，或者用嘅產品即係用嗰啲 product 啊本身唔好咧，咁就唔衞生啊，或者整得唔靚。 OK， 因為頭先你帶出咗個問題，有第一個問題就係話，究竟植咗假眼睫毛可唔可以洗面捽眼先？ 唔可以， 即係話就算幾衞生幾乾淨都唔可以嘅。 係啊， 咁眼屎點處理呢？ 眼屎要攞棉花棒輕輕咁樣挑下挑下就好咯。 如果我嗰晚喊完積得好緊要， 咁就撲街啦。 OK， 所以黐咗眼睫毛就冇分手。 結論真係清楚咗一句，真係女為悦己者容啦，咁樣嘅。 係啦， 哇，真係攞你命。咁另一樣嘢就係關於個衞生問題啦。咁係點樣呢？ 衞生問題其實就係講緊話你，因為咪就係你黐咗，你又唔可以清潔你個眼睛，咁你就會引致到好容易敏感發炎咁樣。 咁呢個就唔關 汗水啊， 唔關服務質素事啦。 呢個就唔係服務質素嚟嘅， 係你本身污糟啦。 係啦。 哦，咁因為佢又有提嗰、那個膠水噶嘛，係咪啊？我不如聽下消委會嗰個 叔叔 發言人講啲乜嘢？ 喺做呢個咁嘅黐眼睫毛嘅即係工作前兩日咧，佢哋會喺你隻耳仔或者手度咧點少少嘅嘢咧，睇下你有冇敏感。咁嗰啲係咩嚟嘅咧？嗰啲其實就係黐啲眼睫毛嗰啲黏合劑。咁呢啲黏合劑咧我哋發覺其實有兩種主要的成分。呢啲成分咧其實係對某啲人嚟講咧係會有一個敏感嘅譬如可以刺激到眼啊、皮膚啊，甚至乎如果吸咗入去係會影響嗰個呼吸道咁樣嘅。如果你本身發現你自己嘅眼睫毛咧係好疏嘅話咧，咁我哋都建議咧，不如你慳翻啲錢，唔好做呢啲咁，即係唔好做呢啲咁嘅即係服務。咁因為咧，其實黐咗上去都會唔靚嘅，呢個係即係啲專家話俾我哋聽嘅嚇。咁如果黐咗之後咧，你發覺咧，即係好似我呢啲咁啊，所以我。即係就算我係女人，我都唔會去黐㗎啦嚇，真係好疏嘅。 佢意思係咩？ 好清楚， 即係呢度好疏嘅。 佢嘅意思就係，如果你眼睫毛少，你就唔好黐啦。 因為黐咗都冇用嘅， 好嘥錢啦。 咁如果我多咧， 多可以 enhance 咯，可以令到你更加靚咯。 係啦，咁樣咁我咪沙環咪得咯。如果我多嘅話，咁樣跟住佢又摸摸自己個額頭就，如果少就唔好直啦咁樣。所以佢又好天然咁樣嚇，好鬧令咁樣又打 洗頭都可以用洗面膏，唔好別啦， 打咗個燈喺度啦咁樣。咁佢講到就係、是、佢講到就係個膠水啦，即係個因為哇，真係太接近眼啦。咁如果佢啲膠水本身唔衞生啊，本身你有敏感啊， 有少少都拉嘢啊。 都是危險的咁樣，咁但係Emma 你本身有冇做呢啲嘢㗎？ 我冇啊，因為我本身啲眼睫毛好長， 咁 所以唔使 長嘅咪可以做咯。 咁你都長咯，你做嚟把撚咩？無啦啦洗千九幾蚊， 但係短嘅縫唔到。 咁有啲人係要覺得自己唔靚，咁我冇辦法。 更長 唔係，其實即係貨一啲咧，嗰啲眼睫毛咧係多 的，不過短那些人， 因為不是，其實即是香港的女仔本身 on average 眼睛毛都是直不甩啦，還有本身是比較疏一點的，就不會好像你見到印度妹啊或者外國人樣、是一反線這樣的嘛、但是一反線這樣會令到你的眼大一點，所以他們就會有這些追求咯。但是我本身是連妝我都不化的人來的嘛，所以我就不會浪費這些時間和錢去做這件事咯。 對，都挺貴的，千多元維持多久？千多元 、其實有便宜有貴的， 你要回深圳做，沒人可以阻到你的嘛，你要拿自己條命來玩，拿自己眼來玩，沒人阻到你。但是香港有都有便宜有貴，可能有300多元做一次，可能有1000多元做一次，他就說他的材料是保證是日本回來啊，還是用大陸貨啊這樣咯。 材料是那些 假的毛同埋膠水 咁都唔知咧，都幾危險嘅，真係我覺得。 其實你頭先咪後都有講過，每一個美容其實都係一件好危險嘅事。 其實都係，即係尤其是譬如之前都好多，譬如關於醫學美容嘅啲意外嘅新聞，講係死人嘅嘢添啦。都係要小心啦咁樣。 但係你講開醫學美容咧，而家咧，我唔知聽眾啊或者其他人有冇我咁得閒啦。我成日都會上 YouTube 咧睇啲 blog 啊，或者就 喺 YouTube 睇 blog 啊， 唔係即係嗰啲 blog 睇 a vlog 係啦。咁佢就即係會有啲 YouTuber， 咁佢哋就會話自己去咗邊度整嘢，去咗邊度整嘢。呢一排咧，其實係多咗好多人話翻大陸做鼻的 injection， 即 是 鼻收下巴打針打嘢落去，打啲膠落去，令到下巴尖啲啊，係超多呢啲嘢嘅喎。而嗰班女仔係夠膽死嘅喎，1000元上去打兩針咁樣嘅喎。 即係嗰啲話，我今日就上咗深圳隆胸啦。 我上咗深圳隆胸，或者我上咗深圳整高個鼻咁樣嗰啲咯。咁係越嚟越多呢一啲唔怕死嘅咯。佢 點解會夠膽上大陸整咧？其實好危險嘅，因為明報啦，都一個網站都有一單嘅新聞，就係講翻，即係其實都好耐㗎啦，就係1997年已經引入嘅嗰啲叫做人造脂肪啊，奧美定 PAG 嘅，即係用嚟打落個胸度， 好耐， 係啦，打落個胸度用嚟隆胸嘅嘢啦。咁點解佢而家會提起翻咧？就係咧，2006年咧就大陸就開始全面去禁用啦。咁禁用咗之後咧，而家咧有啲問題就浮面啦，因為2006年開始禁用，咁到而家咧就陸續發現有啲咧，譬如有啲乳房畸形啊、肿胀啊、有硬化嘅个案咧，就开始浮面出现啦。咁有一个医疗美容嘅开办人咧，就批评啦。其实呢一个咧系1990年代开始咧，就已经系种落咗一个内地美容院缺乏监管，埋下咗一个计时炸弹啦。咁而家就开始爆发啦。咁佢就讲到咧，以前奥美定未禁嗰阵时咧，就有啲护士咧就同我讲：，喂，点解我哋唔帮人哋打啊？其实都仲可以打噶，又未禁咁样。咁啊，话可以赚多啲钱啊。咁但其實這個就是內地的經營方式啦。到現在講緊10年後啦，哇就話好多女士要，因為網上面有一段片好鬼恐怖嘅，咁就直情要割開啊，跟住裏面又攞翻好多嘅組織出嚟啊，咁真係大家女士都愛美之餘都真係要小心啲，尤其是翻大陸真係邊度會咁啊？邊度信得過、啊？ 喂，10年前就香港都用嘅 PAG， 咁就一種即係膠物料咁樣啦。之後就有呢、這個危險性喺度，就全面封咗啦。但係點知就封咗之餘，啲人就未攞翻出嚟，咁啊變咗10年後，而家就好多問題都開始發生咁樣，咁就係恐怖嘅呢樣嘢。即係女人為自己靚嘅力量係好大嘅。當然 唔好翻大陸咯。 當然可能落咗妝更加恐怖啦。我只可以講 落咗妝，佢身邊嘅伴侶覺得恐怖啲。點解我唔認得你啊？ 我唔講呢啲嘢嘅，我唔認同嘅，我唔覺得係咁樣嘅。 係啊， 係咯，唔會係咁嘅。咁我覺得就係咁樣啦。咁就即係 Emma 就唔係行內人士啦，即係都唔係話呢一方面嘅消費者啦。你主要都係買麵包機嘅。 我主要都係買嘢食 嘅。係咁樣。 好，揀咗未啊？ 係啊，咁我哋多啲留意呢啲消息啦。唔係嘅，大家真係要 其實任何時候即我想不單止是譬如你說化妝美容啦，當然那些 是一些化物品啊、石油的副產品啊，當然任何時候你都保持自己的衛生都重要啦，尤其是現在新沙士的情況咁有威脅性的話，其實任何時候都是保持自己乾淨啊，保持自己衛生就緊要過靚不靚這個問題。咁有幾香港電台突然間咁呢我哋休息一陣，返嚟講下讀書嘅問題。